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13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庆祝十一。北京两机场今天运送旅客24.4万人次，首都机场到敦煌等地航班满载运行。铁路迎国庆假期客流高峰日，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63万多人次。9月30号，全国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病例10例，在黑龙江。五部门发文规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10月1号正式实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大三委代表观点相近的国家呼吁取消单边强制措施。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尤焕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请尤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假期第一天今天的夜间的天气，以及假期第二天的白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好的。那今天夜间的天气呢，就是一个云量逐渐增多的一个趋势。那夜间呢也预报了有小雨天气，主要是考虑到后半夜，主要是明天凌晨前后，最早呢也是在2点以后开始这个小雨呢逐渐飘落，所以那个假期的这种持续的这种阴雨天气呢也就逐渐的拉开了序幕。当然也包括明天白天到夜间大部分地区都有小雨，主要是这个不断增强的片段暖湿气流的影响下带来比较丰沛的水汽。总体呢降雨量不大，一般呢大部分地区不超过5毫米。降雨还是断断续续的下。中午呢下午和下午呢还有这个短暂的间歇期，所以呢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雨具随身带，也就是雨伞可以随身带，雨衣如果有汽车的话可以雨衣随身带，要驾车出行呢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天气就是小雨天气，主持人。 那么未来这个假期几天的天气还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吗？尤工。 未来几天咱们前面假期也都一直在这个预报发布预报和提示，就是这个假期是这个雨还是比较多的。那就刚才说的明天是小雨天气，那后天呢也就是3号，因为有冷空气的加入加上暖湿气流的配合，所以呢也仍然会有小雨天气，尤其是3号的中午到下午呢降雨呢会更明显一些。总体上呢还是小雨的量级，但是它比2号比明天的会更强一些，但是降雨量也不超过10毫米。这个明后天目前来看都是阴雨天气。而且就是降雨呢还是一天比一天强，3号比2号要强一些。雨量都不大，但是对大家出行出游呢还是会有些影响，所以要提前做好假日安排，外出呢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那后面几天呢就是4号到7号，目前来看呢特别是4号到6号明显的还是一个多雨的时段，主要呢是由于这个副热带高压持续北台，给华北地区呢带来比较这个强的暖湿气流，加上北方呢有冷空气侵入，带来降雨呢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降雨呢也是时强时弱，大部分时间呢是这种小雨断断续续的下，总体呢还是比较平缓温和，就是秋雨绵绵的感觉。累积的雨量呢就是累积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嘛，就累积的雨量会大一些，而且伴随气温明显下降。4到7号白天最高气温呢预计只有16到17度。目前像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2到23度，所以气温的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夜间最低气温那几天呢后边几天呢也只有12度。现在我们就是昨天像今天那个像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5度左右，所以就是白天和夜间气温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调，所以大家外出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雨和添衣保暖的准备，避免呢到山区高风险的高地的灾害风险去游玩，确保安全。另外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这个地面的湿度比较大，所以明天早晨和后天早晨这个很多地方就是雾气会比较浓重一些，如果是驾车高速路出行或者去山区出行，就会出现有这种有雾的情况，能见度会比较差，局地能见度会小于1公里，所以呢大家要关注路况的情况，关注能见度的变化，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好的，感谢尤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尤工。 好的，再见。 好的，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5到65，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06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2021年国庆升国旗仪式，13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庆祝十一。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彭岩发回的报道。 10月1日凌晨1点，华灯倒映下的长安街已经十分热闹，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陆续进入天安门广场，有序等待升旗仪式的开始。6时左右，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雄健的步伐，穿过金水桥，走过长安街，五星红旗被护送到天安门广场。6点11分，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升旗手高高扬起国旗，五星红旗在晨光中伴随着庄严的国歌声冉冉升起。当国旗升到旗杆顶端，白鸽腾空而起，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据天安门管委会提供的数据，本次升旗仪式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3万人前来观看。今晨从深圳赶来的陈先生一家六口，早上5点到达北京西站后，就直奔天安门广场。 今年是我老爸60大寿嘛，他一直是有一个心愿，就是说到北京来看一下毛主席像，看一下天安门。后来的话，国旗已经升到一半了，但是还是感觉到比较激动啊，人山人海的，我强大啊，内心觉得比较自豪。 今年10月1日，也正是黑龙江人关女士一家来到北京8周年的纪念日。9月30日晚11点，关女士就带着儿子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没有睡觉，就等着这个升国旗。70年大庆的时候，我也是带着我的儿子来的哈，属于10年一大庆，当时特别激动。总共7道关卡，我过了6道，就剩1道，因为刷脸就没过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四学生郭夏言同样是凌晨来到了天安门广场。2年前，他在国庆70周年活动中参与了广场合唱表演。 到这边凌晨2、3点钟的人也特别多，今年就是时隔整整2年又再次来到这里，还是非常的激动。然后今年也加上要考研，就是希望有这样一个仪式感吧，希望今年的政治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今年63岁的宋水文从1978年开始在南将军区服役27年，妻子马之梅也曾随军13年，这次升旗仪式对于他们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黄老师的国家的那个情况就是这样的，现在变得这么强大，这么好，军队的强大，这是国家的强大。 升旗仪式结束后，天已全亮，天安门广场中央高18米的红色巨型花篮更加夺目，花篮上祝福祖国、欢度国庆几个大字，将广场装点得更加喜庆美观，观众纷纷合影留念，记录下今天的特殊时刻。 国庆假期首日，北京两机场预计共运送旅客进出港24.4万人次，客流量比平时的平峰略有增加。十一假期当中，国航北京首都到敦煌、海拉尔、大理等小众旅游航线最为热门，出港航班几乎都是满载旅客运行。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发回的报道。 首都机场特别， 上午9点多，在首都机场 T2 航站楼里，不少旅客带着北京特产回乡探亲， 去呼和浩特回家探亲，挺开心的，因为挺长时间，半年没回去了。 我去鄂尔多斯啊，就怕国庆不好买，得半个月吧，提前买好了。 国庆假期首日，北京两机场客流量比平时略有增加，其中首都机场预计客流量为13.2万人次，计划起降航班1053架次；大兴机场预计客流量约11.2万人次，计划起降航班841架次。华北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副主任张怀成说， 今年十一期间啊，全国天气比较复杂，西北地区东部啊和华北地区降水比较多。北京前期啊以阴天为主，5号、6号、7号降雨量会比较大，局地的一些雷雨对运行呢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留足了备岗人员，加强与公司的机场的协调沟通， 保障航班有序放行。 今年国庆假期中，国航在京进出港航班的整体客座率保持在70%以上。国航地面服务部直机服务经理刘洋说， 今年有一些变化，就是比较传统的旅游城市，比如成都、三亚、海口，客座率没有达到90%，但是达到70%以上。今年达到100%的这个航线呢，是比较有特点的，都集中在一些非热门的旅游航线，比如说海拉尔、敦煌、喀什、大理、扬州，还有井冈山等城市。国庆期间出行旅客一定要关注目的地的防疫政策。 国庆假期首日，铁路部门也迎来了客流高峰。预计今天北京地区发送旅客63.18万人次，其中北京西站预计发送22万人次，占30%多。我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发回的报道。 扫码登录北京健康宝，显示绿码后进站乘车。 早上8点，北京西站北广场人来人往，携带大小包行李的旅客出示健康宝绿码后，2-3分钟就快速有序进站。二层候车大厅里，去往四川成都、河南周口等地的旅客们说， 我带孩子回四川去成都，他2-3年没见爷爷奶奶了，今天打车不怎么堵，进站我健康宝要看一下，还比较快。 我要跟我男朋友回他的老家河南省周口市，听说他们那儿很多旅游景点，也打算去看一看。买的是高铁，刚开售就开抢了，卧铺根本都抢不到。 今年铁路国庆假日运输期从9月28号到10月8号，共11天。今天是客流高峰日，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2万人次，略高于去年同期客流。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党支部书记李宪庆说，9月28号西站国庆假期出发的车票就已经所剩不多了。 国庆假日运输，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163.8万人，日均呢是14.9万人。受北京环球影城正式运行的影响，到达客流预计会有所上升。北京西站加开了旅客列车27列，主要方向为石家庄、邯郸、郑州、日照等。 目前出境旅客进站乘车不需要提供核酸检测证明。北京西站宣传助理袁旭冉提醒， 老年人等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网络购票，车站还在售票厅新开设了无障碍敬老慢窗口，提供购票咨询、12306注册等服务。进站旅客请提前准备好北京健康宝，并确保健康码无异常。 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全市高速公路继续对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实施免费通行。西北部的京藏高速从早晨8点到中午12点多是持续车多，预计假期后半段可能会出现降雨，高速交通压力将有所缓解。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发回的报道。 上午10点多，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几乎停满了休息的车辆。部分司机表示，路上走得比较缓慢。 我去阿嘎山，前面有2起事故，堵了有20分钟吧。 北五环就开始堵，上了京藏以后一直尬悠着就过来，到这儿算还好。 去130走的东四环、北四环，走京藏，就有的地儿稍微慢一点。 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集合监控中心监控主管王凤说，11假期第一天上午，京藏高速有4个小时交通压力集中。小长假7天将呈现前期出京、后期进京的潮汐交通特征。 车辆最集中的路段集中在上午的8时至12时。预计10月1日至3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科技园至西关、南镇村至军关、八达岭长城至世界，在假期的最后2天进京方向，西坡子至谭峪沟及北安河至北沙滩区域，车辆将是持续增加的。 根据天气预报，假期后半段将出现降雨，会分解部分车流压力。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清河收费所所长郭晓东介绍， 空步出行首先会关注到天气的变化。11、7天的小长假，大概有5天会是这种雨天。雨天出行的话，肯定会对客户造成一定的影响。在雨天的时候，出行的频次肯定会减少，流量也会有大幅的下降。 假日期间，首发集团在京哈高速田家府、京港澳高速窦店等重要节点部署了14辆清障救援车，可以随时对交通事故车辆进行免费清拖。咨询高速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首发服务热线96011。 另外，记者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本市多条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今天0点到8号0点，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天安门广场西侧路禁止车辆通行。今天到7号，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7点，香山地区南新村街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此外，国庆节期间，首钢园区、世园公园、首都剧场、世纪剧院、天桥艺术中心将举行大型活动。通州、密云、顺义、房山的部分村镇将举行民俗文化节等活动。活动期间， 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将较为突出，部分路段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另外，国庆假期开始啊，北京市全市的公园风景区也推出了花卉展览、文化游览、科普教育和节庆演出等40项别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丰富首都市民节日期间的文化生活。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发回的报道。 来，往前看啊！ 在天坛公园北门内广场东侧布置了一片大丽花，硕大的花球，多彩的颜色，不光吸引了众多游客的拍照，还有人用手机来查询花的名字。 不知道这什么花吗？挺漂亮的，有点节日气氛啊，感觉不错。我第一次看呀，有一种那种被惊着了的感觉，太美了。花型大，颜色也比较多嘛。 节日期间，11家市属公园花团锦簇，色彩交织，菊花、月季、桂花与多彩的时令花卉装点园区。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公园共布置国庆花坛21处，近1900平方米，布置各色花卉 65.8 万多株，呈现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坛公园宣传科科长王小征介绍，天坛公园进行了大量的环境布置， 用花量达到了10万余盆。我们在皇前殿北侧设计了250多平米的地栽花卉，公园北门外设置了10个品种400余盆大丽花，在主要干道还有单臂桥两侧，还有花色浓艳、花量比较大的三角梅65株。在祈年殿景区设置了300余米的花带，还有花堆，展出的月季有100多个品种，10000余株，盆栽月季达到了1500盆。 国庆假期正值北京植物园举办第29届市花展，植物园宣传科长陈宇介绍，以菊花、月季为主的40万株秋花，把植物园装扮成了花的海洋。 菊花的核心展区位于科普馆的西侧，面积呢达到了8000余平米，100余个品种的独本菊以及菊花扎制的各种造型在这里都可以欣赏到。在月季园内，1000余个品种的5万余株月季正在盛放，蜂花月季、茶香月季、藤本月季、微型月季齐聚一堂，花型丰富，花色多样。 市属公园中一批新的景区展览和文化休闲空间在国庆假期亮相。天坛除了有建成600周年历史文化展、天坛文物展等常设展览，单臂桥还有月季主题展、二月来摄影展。天坛公园宣传科科长王小征说， 我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主题科普文化宣传活动，游客也可以参与到延续整个假期期间的祝福我的国主题的宣传活动，可以通过拍照写下留言向祖国送上自己的祝福。 7天假期，石景山游乐园也将举办国庆游园会，游乐园副总经理耿瑞海介绍， 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呢北京国际动漫游戏嘉年华、歌唱祖国巡游表演以及大型主题灯光秀活动。国庆游园期间，我园有5大全新项目亮相。国庆活动期间呢，游乐园开设了晚场活动，湖畔铁花秀、幻影灯光秀主要集中在湖景城堡的南侧，芬兰极光秀安排在摩天轮广场的北侧，大家不用到北极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极光。 全市公园风景区共推出花卉展览、文化游览、科普教育和节庆演出等40多项别具特色的文化活动。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彭强提示大家， 除了像故宫、天安门广场，还有一些热门的皇家园林景点外，我们也预测像东城的龙潭公园、朝阳的奥森团结湖、朝阳公园，包括海淀的香山植物园等，也都是游客容易聚集的地方。我们园林绿化部门也联合公安、交通、城管、执法等部门共同维护秩序，呼吁市民游客错峰游园，文明游园。 好的，北京时间的18点19分，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9月30号全国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0例，在黑龙江。五部门发文规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10月1号起正式实行。我们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为3.4，属于基本畅通的级别。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21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为您来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动态。9月30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云南9例，广东6例，上海5例，北京1例，内蒙古1例，湖南1例，四川1例，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分别是广东4例，湖南1例。本土病例10例都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含1例由无症状者转为确诊病例，在黑龙江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另外再来关注，今天起还有一批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重要新规即将开始实行，住房租赁市场迎来减税优惠，租房负担有望降低。另外，新修订的兵役法放宽了高素质兵员征集年龄限制，让更多有志青年意愿从军梦。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今天起，住房租赁企业向个人出租住房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5% 征收率减按 1.5% 缴纳增值税。对企事业单位等向个人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出租住房，减按 4% 税率征收房产税。新修订的兵役法自今天起施行。新修订的兵役法加大了高素质兵员征集力度，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应当有负责兵役工作的机构，将研究生的征集年龄放宽至26周岁，优化服役待遇保障制度，规定义务兵服现役期间表现特别优秀的，经批准可提前选改为军士。今天起，新修订的医疗器械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与体外诊断试剂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开始施行。办法要求进一步强化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主体责任落实，要求加强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对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全过程中的医疗器械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依法承担责任。歌舞娱乐场所卡拉 OK 音乐内容管理暂行规定今天起施行。暂行规定要求建立卡拉 OK 音乐违规曲目清单制度，并明确了歌舞娱乐场所播放的卡拉 OK 音乐不得含有的内容，包括危害国家统一、主权或者领土完整的，宣扬邪教迷信的，宣扬淫秽、赌博、暴力及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等。 另外，由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发布的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今天正式实行。据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出台规定旨在规范汽车数据处理活动，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汽车数据的合理开发利用。 规定倡导汽车数据处理者在开展汽车数据处理活动中，坚持车内处理、默认不收集、精度范围适用、脱敏处理等原则，减少对汽车数据的无序收集和违规滥用。规定明确，汽车数据处理者应当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责任，充分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汽车数据处理者具有增强行车安全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方可收集指纹、声纹、人脸、心率等生物识别特征信息。规定强调，汽车数据处理者开展重要数据处理活动，应当遵守依法在境内存储的规定，加强重要数据安全保护，落实风险评估报告制度要求，积极防范数据安全风险。 落实年度报告制度要求，按时主动报送年度汽车数据安全管理情况。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的汽车数据处理者，应当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要求，不得超出出境安全评估结论违规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并在年度报告中补充报告相关情况。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也就是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举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代表中国、俄罗斯、古巴、巴基斯坦等30个国家做共同发言。他强调，单边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人权，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呼吁立即彻底取消单边强制措施。这是中国第二次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代表观点相近的国家呼吁取消单边强制措施。 张军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持续造成严重影响，呼吁各国团结一致，开展国际合作，采取全球措施，共同抗击疫情。单边强制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有悖于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张军强调，单边强制措施造成的负面影响令人深感不安，其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人道影响，严重干扰有关国家提升和保护人权的努力。张军表示，中方敦促各国避免实施更多不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单边制裁。当前情况下，我们应团结一致，而不是对抗和分裂，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 同时，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当中，针对欧盟、加拿大就涉疆涉港问题和孟晚舟事件的错误言论和攻击抹黑，中方予以严厉驳斥，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奉劝欧盟和加拿大不要混淆视听，错上加错。 中方代表指出，涉疆问题的本质是反暴恐、反分裂问题。中国新疆地区根据中国法律和各族人民意愿，并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现已连续4年半多没有发生暴恐案件。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每年有近2亿中外游客到新疆旅游。针对涉港问题，中方代表强调，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社会重回正轨，正义得到伸张，香港市民和外国在港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得到更好保障，任何攻击抹黑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 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在涉疆涉港问题上坦坦荡荡，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能看清的基本事实。遗憾的是，少数国家滥用联合国平台将人权问题政治化，从不审视自身的人权利益，赤裸裸地搞三重标准。如果他们不是搞政治化和三重标准，为何他们从未反思并纠正自己存在的种族歧视、盘外主义、侵犯滥移民权利、虐待原住民儿童等问题？为何他们只对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点名羞辱，却从不对其盟友在海外军事行动中滥杀平民、枪支泛滥、警察暴力、滥施单边制裁等侵犯人权的行为表达关切？为何他们一边毫无证据地抹黑新疆种族灭绝，一边顽固地阻挠他们在北京的外交官应邀访问新疆？这是何等的虚伪和讽刺！ 中方代表还批评加方发言罔顾事实和法律，指出孟晚舟事件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政治迫害，是要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企业，阻挠中国科技发展。美国、加拿大所作所为是最典型的任意拘押。反观康明凯、迈克尔案，两人在中国境内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两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两者性质完全不同。中方代表严正提醒加拿大，在历史上掠夺土著人土地、杀害土著人、消除土著人文化。最近陆续发现的成百上千土著儿童在寄宿学校遭受虐待而死亡，世界需要真相。欧盟对罗姆人、犹太人、亚裔、穆斯林的歧视和排外，非法阻拦难移民导致上千人在地中海溺亡，

严卓1992年出生于北京大兴，由于患有先天性脊柱裂，严卓无法自行站立行走。一次偶然的机会，严卓与体育运动结缘，从此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一起来听严卓讲述轮椅上的冠军梦。 我叫严卓，1992年出生，来自北京大兴，现在是一名北京轮椅冰壶队队员。目前在国家队进行集训。这一季集训任务就是备战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 严卓是北京轮椅冰壶队的队员，同时也是国家轮椅冰壶队的集训队员。几年间，严卓跟随国家队和北京队南征北战，硕果累累。最近一次是在今年4月份的第11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严卓随北京队夺得金牌。 对，就是2017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世界轮椅公开赛，然后取得了银牌。2019年就是参加咱们那个就获奖那个得世界冠军的轮椅冰壶世锦赛。 2019年获得了世界冠军。 对，然后2019年还有一个11月份那时候去加拿大也比赛了一个公开赛，也是获得了银牌。今年4月份全运会嘛，然后又代表北京队，然后我们一起努力，然后获得了冠军。 沉甸甸的金牌背后是这位北京姑娘艰辛的努力。1992年，严卓出生于北京大兴，被诊断出先天性脊柱裂。 因为我小的时候出生以后就患有先天性的脊柱裂，腰部以下就是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从小就行动不便，然后就是经常在地上爬，然后长大了以后就开始坐着轮椅，就这样出行也方便，然后后来成为了运动员。 尽管先天不足，但坚强乐观的严卓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凭着不服输的劲头，他考上了首钢工学院。临近毕业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严卓的人生轨迹，他的运动生涯从此起步。可最初他所从事的项目并不是冰壶。 刚入学那会儿，2011年我去学那个残疾人驾照了，然后那边有一个教练，他认识残联的一个，也是一个残联的教练，他当时推荐我来着，说你要不要去练练，就是那个运动项目。当时是在2013年的时候问我嘛，我说我现在还没有毕业，可能就不太适合。但是他说射箭项目，当时我一听，哇，我特别喜欢这个项目，因为，2008年的时候咱们国家举办了那个北京奥运会嘛，然后看到张娟娟比赛的时候，然后就特别激动，然后当时就感觉射箭这个项目非常有魅力。 严卓口中的张娟娟是我国的著名射箭选手。曾在2008年获得北京奥运会女子射箭冠军，受此影响，严卓喜欢上了射箭。凭着对射箭的喜爱，严卓刻苦训练3个月，最终顺利入选北京轮椅射箭队。 然后那个驾校教练给我介绍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先去试试，问问那边行不行。然后就这么着，然后就介绍到北京残联。这样的话，然后我就在那让我试训3个月。这样我就进到了北京射箭队，轮椅射箭队，然后进行3个月的集训。然后这样3个月之后过了，教练看我还是有一点点资质，然后就留下来让我继续训练，然后就成为了正式成为了北京射箭队队员。 2015年，严卓在全国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了轮椅射箭项目的铜牌。就在他准备向更好成绩发起冲击时，却传来了射箭项目规则调整的消息。 2015年以后的话，就是轮椅射箭队和站姿射箭队以前是不一样了，然后到2015年的时候，它就合并了两个级别在一起比赛。这样我们坐着的话，腰也没有平衡力，然后可能左右晃，这种会影响我们的发挥。 是， 站着的话就比较稳定一些。然后，如果在比赛过程中我们要合成一组的话，就肯定是打不过他们。对，没有优势，一点优势也没有。 于是在教练的建议下，严卓改行了。经过3个月的试训，严卓加入了北京轮椅冰壶队。从轮椅射箭到轮椅冰壶，虽然都是轮椅上的项目，但转型的难度实在不小。首先一个就是环境上的适应，射箭是夏季项目，而冰壶是冬季项目，因此身体上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有的冰场为了保证那个冰面，它会温度会拉到很低， 对， 有可能零下四度、零下五度，你坐到冰的上面，然后就是零下四五度那种，然后必须得穿上棉裤、棉袄，那鞋子更是了，不能不穿棉鞋根本就不行。我们之前就是刚到冰场上也不知道嘛，就觉得冷就是冷一点，然后对我们来说也可以，但是脚腿它没有知觉，然后长时间来下来之后，那个脚直接就冻黑了、冻紫了那种。每堂冰下来就是你又没有血液循环，然后你就往那一坐，腿回来两个小时都缓不过来，就一直很冰。这才后知后觉知道哦，保护自己。虽然你没觉得疼，可是肌肉可能有反应了， 嗯， 就是身体上就有反应了。然后后来就贴暖宝宝，或者是多穿袜子，就是这种。 除了环境适应，严卓所面临的还有技术方面的调整。 射箭项目嘛，我坐在那儿，然后就靠胳膊进行拉弓就行了。 对， 就是坐正坐直，然后胳膊摆臂，然后 后拉就可以。轮椅冰壶这个项目呢，跟那个射箭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说让你固定在那儿一动不动那种，又变了。它这种还得需要下腰，然后伸你的右胳膊，就是持那个手推杆，然后将壶推出去。所以说，好像是一个静到动的一个转变吧。 虽说困难重重，严卓还是积极的去面对挑战。 进入北京轮椅冰壶队时，由于是新人，严卓被分到二队。为了尽快上手，严卓抓住每一次学习和训练的机会。 因为刚进到北京轮椅冰壶队的话，我当时是二队的队员，因为一队的话在2014年就组建了，然后他们也有一定的基础了。当时比如说黑龙江队，他们可能练了8年，其他队可能练了4、5年，北京队练了2年多了。然后对于我来说，就是肯定是落后很多，不管是自己个人技术啊、体能储备啊，还有那个比赛经验呀、都远远不足。我就要抓紧机会。有时候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全国锦标赛，然后因为北京队只能报一个队伍，然后二队是没有机会登场的，然后只能是在场边，然后就看着他们国外的那个对手啊，一直打比赛啊、打交流这些，然后就看着他们动作的形成。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坐在场边，然后就拿个本子，然后就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发力，然后就在那儿记一下啊，哪个队怎么的一个方式啊，他们的一个技术啊，就一边看一边在那儿学习，一边在那儿记录他们的技术，然后想着等到他们比赛完之后下去好好的去训练，就模仿一下对方他是怎么做的，然后就增加自己的技术嘛。 严卓说自己当时是最后一个进入北京轮椅冰壶队的，队友有的练了3、4年，有的练了7、8年，所以自己也着急。为了不耽误训练，严卓通过少喝水、减少上厕所的次数，甚至憋尿坚持训练。时间一长，他出现了严重的肾积水。 练的时候真的就是那种就不想休息。比如说一天上午从9点到11点半练的时候，我就想一直泡在冰上。我就我这出手还没有解决，我这个出手为什么我每次壶都停的位置也不一样，然后我自己发力的力量也掌握不好，然后就总是纠结为什么练不好，就是长时间就在这儿，我就觉得我要练，我要练，那当时我就是不想上厕所，然后也不想喝水，我就想训练，然后磨出来，然后把自己的技术提升上去，就这种。后来就得了肾积水。 严卓做了支架手术，只休息了一周，就带着尿管出现在了训练场上。 当时很严重啊，就是本来就是我这个病啊，天生就是大小便就有点失禁，然后尤其是小便就更不太知道，长时间就又憋着，好像就不上厕所。它可能是堆积了，当时是堆积到膀胱得有600毫升的尿，然后就憋得不行了，就肚子特别疼，排尿也排不出来，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就赶紧就插上尿管，然后就给我排尿。就当时我都吓坏了，就排出好大一袋尿。然后当时就必须得做支架手术，从肾里面然后到膀胱做了个支架。 为了不拖全队后腿，严卓经常在训练后给自己加练，每一次投壶和击打都是咬牙坚持。整整一年，他都是带着尿管训练比赛。 做完手术之后还有一个星期不到我就要比赛了，因为那时候是全国锦标赛，当时是申请了这次可以我们北京二队可以进行比赛了，机会特别难得，我就想抓住这机会，也没怎么休息，就是 好像休息了三天，然后第四天可能就要比赛了这种。我因为作为队里的唯一的女生嘛，因为一个队必须有四名选手在场上，有必须有一位女生在场，我是队里唯一的女生，所以我说我怎么着也要坚持，然后打这个比赛，因为不光是我自己，还有我三位队友几年的努力吧，然后也想着证明一下自己，然后就我们几个还是上了，最后就成绩打了第四名。 天道酬勤，2017年因为出色的比赛成绩，严卓得到了国家轮椅冰壶队的证照。 因为2017年我有机会参加那个锦标赛了嘛，然后就二队参加锦标赛，然后当时是打了第四名嘛，但是然后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到国家队，然后是后期有那个技术统计嘛，然后当时我是几支队伍里女子成功率最高的，然后就破格给我录取到国家队了。我2017年至今吧一直在国家队备战集训。 2019年3月，作为中国队唯一的女选手，严卓参加了在苏格兰举行的世界轮椅冰壶锦标赛。在决赛中，中国队以5-2击败东道主苏格兰队，摘得金牌，严卓的冠军梦实现了。从先天残疾到世界冠军，严卓坦言自己简直不敢相信。 之前我就是很自闭的一个人，就是可能我身边的人都是健全人，然后他们走路啊、跑啊、跳啊这些，我一个动作也完成不了，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在那待着看着别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好像跟别人不在一个世界上，我就是封闭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做不到。然后到后来我从大学之后走出来，走到那个训练这个环境当中，然后我就觉得遇见另外一批人，这批人就是我虽然身体有残疾，不管是哪个部位，但是我会用别的地方来弥补我这些缺点，然后进行，他们也会就是自己努力嘛，然后就积极的训练，到最后我就觉得我一路走来就真的挺不容易的，然后能打开自己的内心，然后自己现在很开朗的一个性格现在形成。 距离2022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严卓已经提前进入了冬奥节奏，正跟随国家队在顺义基地进行封闭式集训。出于防疫和备战冬奥需要，我们的采访是电话进行的。严卓说，作为一个北京姑娘，自己很希望能够在明年代表中国在家门口参加冬残奥会，她将尽己所能向着新的目标进发。 距离北京冬残奥会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嘛，然后作为北京一级的运动员，然后更加希望自己能参加到这个冬残奥会的赛事当中，然后积极的备战冬奥会嘛，然后有能力的话我能为祖国争光，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可能是后期更加坚定的，然后就还是在奋斗在轮椅冰壶这个项目上吧，然后还要继续训练，然后保证后期的技术提升啊，参加比赛，然后继续为国争光。 相信自己，这土地永远属于你，无论你到哪里，目光都会牵挂你，心不孤寂，用笑容召唤梦雄起，让生命让天和地用心的爱着你不放弃。坎坷的经历，人生的路，失败同样有意义，也是明天惦记，被岁月记忆，情谊一起传递，绝不停息。拥抱你生命里同样成奇迹，拼到最后，明天定会站起。相信自己，这土地永远属于你，无论你到哪里，目光都会牵挂你，心不孤单。